像是包里藏着巨款，其实包里只有一些零碎，还有辉姐的港澳通行证，前几天就办好了，随时带在身边。可是刚才走得太急，偏偏把包落在了公司里。辉姐十万火急地给朱迪打了个电话，求他帮忙订了晚上9点的飞机，再把包送到三元桥地铁站。辉姐在这里转机场快线，简直刻不容缓。郝依依跟着朱迪走下扶梯，看见辉姐站在机场快线的售票处旁边，正抓耳挠腮地四处张望。辉姐还是刚才离开公司的打扮，两手空空的，并没有行李。辉姐看见朱迪，眼睛一亮，手抬了一半，又看见朱迪身后的郝依依，怔了怔，瞬间摆出一副笑脸。 嘿嘿，你们怎么一起来了呢？ 辉姐把目光投向朱迪，朱迪解释道，刚才我去你们公司前台取你的包，正好碰上了依依，她就跟我一起来了。辉姐眼波一转，故作扭捏地说， 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，一丁点屁事儿，让你们二位都大驾光临，真是兴师动众了。 哪有，郝依依有点尴尬，他听出辉姐话里有话，心中不禁诧异。 对了，依依说她有重要的话要对你说。 朱迪郑重地向辉姐报告。辉姐哦了一声，眉头微微一蹙。朱迪识相地说， 那你们聊，我到那边去一下。 辉姐一把拉住了朱迪，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哪儿也不用去，能聊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，对吧？ 辉姐把目光再度转向郝依依，像是在说，谁见不得人，谁心里清楚。 郝依依一时窘迫，只能硬着头皮说， 辉姐，我觉得你还是不去香港比较好。 为什么？ 辉姐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 既然你的朋友已经被保释了，你还着急跑过去干什么呢？ 嗨， 辉姐一拍大腿， 哪儿啊，跟他没关系，我就是好久没去香港了，去散散心逛逛。 去散心？连假都来不及请吗？ 郝依依目不转睛地看着辉姐，辉姐嘴一撇， 哟，是王总派你来的？王总不准我去香港？ 不不不， 当然不是。 郝依依连连摇头，王总为什么不准你去香港呢？ 我哪知道啊，香港是人家的地盘，人家说了算呢。 辉姐斜了郝依依一眼，像是故意打趣似的。郝依依却一本正经地问， 麦克斯王不是一直在帮你打听你朋友的事吗？你为什么这么说呀？ 是是是是，我当然知道，王总一直在帮我呢。哎，王总他人最好了，你赶紧去找他吧，这么难得的钻石王老五可别让他跑了。 辉姐仍在笑着，话里已是刀光剑影。朱迪被辉姐拉着，一脸不知所措。 郝依依终于恼了， 你什么意思啊？干嘛冷嘲热讽的？我跟他怎么了？ 没有没有啊，没有没有。 辉姐放开了朱迪，高举着双手投降似的使劲地摇。 哎，我可没那意思啊，你别误会啊，我是说王总可是个大好人，又英俊又潇洒，又有钱又有势，王总要是喜欢我，我绝对把他抓牢了， 别说替他刺探点个人隐私，拉个选票啥的，就算帮他拉皮条抢银行，我也乐意呀、啊。对了，你看我这记性，人家本来就是有钱人，亿万富翁呢，用不着抢银行，呵呵呵，是吧？辉姐说罢，再次挽住周弟的胳膊，就像抱着树干为自己壮胆。周弟已经彻底变成了一棵树，对一切毫无反应。辉姐和郝依依之间的一切都与周弟无关。郝依依的双眼瞬间泪盈盈的，无限委屈地说：我没干伤天害理的事，我就是好心好意来告诉你香港很危险，去了凶多吉少，反正该说的我已经说了，去不去随你的便。郝依依掉头就走，只听辉姐在她背后笑道：嘿嘿嘿，真逗，就去逛逛街有什么可危险的，是叙利亚还是伊拉克呀？不是大名鼎鼎的东方之珠吗？是你们有钱大老爷大太太的人间天堂，是我们穷人的地狱火海。哎呦，可真有意思了。郝依依猛刹住脚，踌躇了片刻，转过身来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用甜美而愉悦的声音说：好，我听您的，这就找亿万富翁约会去。哦，对了，您那位在香港出事的朋友，您通知他太太了吗？还是先别通知了，不然他说不定要跟您一起去香港，那多不浪漫呢。英雄，不，是美人，美人可就救不了英雄了，您说是吧？郝依依说罢真的转身走了，步履轻盈，还有点蹦蹦跳跳的，那是30岁以前才配拥有的步伐。这回轮到辉姐两眼喷火，浑身哆嗦，幸亏扶着身边的树，可是树突然从她胳膊底下挣脱出去，让她一下子没了重心。辉姐站稳脚跟，发现朱迪正惊愕地瞪着自己。他说的是真的？你跟有……朱迪话只说了一半，不必都说完，辉姐自然也明白，仿佛被戳中了要害，气急败坏道：对对对，没错，我就是第三者，当了20年的小三儿，怎么着吧？朱迪躲闪着辉姐灼灼的目光，怯怯地说：还是不要这样了，不好。好不好关你屁事啊。辉姐就像一只斗鸡眼的鸡，逮谁牵谁。朱迪却豁地抬起头，哀怨地叫道：怎么不关我的事？辉姐吓了一跳，自己的怒气倒是少了。他还不记得朱迪发过脾气，朱迪却并没有继续发作下去。他满怀歉意的小声说：啊，对不起，的确不关我的事。 啊，我明白了，那天你说你老公换了手机密码，是因为你老公有别人了？ 朱迪低下头，眼泪鼓鼓地流下来。 你是这么猜的，还是你有真凭实据啊？ 用不着猜，他下班老不回家吃饭，还找借口在外面过夜，都8个月了。 8个月了？你一直都知道？ 嗯。朱迪点了点头。 那你干嘛不跟他挑明啊？就这么忍着？ 朱迪没有回答，就一个劲儿的掉眼泪。辉姐 拍了拍自己的胸脯，别担心，交给姐了。赶明儿，等姐从香港回来，我替你教训她，让她这辈子再也不敢偷腥。 可是，朱迪一边抽泣，一边摇头。可是，我不想跟他挑明了。 为什么呀？辉姐诧异地瞪圆了眼睛。你怕啥呀？怕挑明了就得分，那就干脆分了呗，让他净身出户。没见过你这么窝囊的。 他得癌了。 朱迪仰起头，泪眼婆娑地看着辉姐。 肝癌晚期，医生说没救了，顶多还有半年。我一直瞒着他。 朱迪再次低下头，肩膀抖动得更厉害了。辉姐一把拉过朱迪，心疼地叹了口气，在他耳边轻声地说：你可真傻，傻死你得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郝依依努力维持着轻松欢快的步子，走下扶梯，走上站台，挤上列车。可是他脊背上仿佛仍有一双灼烫的目光，怎么甩也甩不掉。列车驶离了站台，钻进漆黑的隧洞里。郝依依终于松弛下来，腰背都在隐隐作痛。原来假装轻松比什么都累，心也跟着一起累，分明不该在意的。别人怎么看待他，他早就预料到了。辉姐当然不是例外，而且最不可能成为例外。一个目光短浅、不学无术的胡同串子，就跟那些整天在朋友圈转发劣质鸡汤的大妈们没什么区别。到国贸三十八层当前台，都已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了，她的看法有什么可在意的？可是这想法并没有能够让郝依依好受，她反而有点同情辉姐，甚至开始后悔，为什么要多此一举，损人不利己的去戳辉姐的痛处。列车哐当哐当的前行，大概是轨道的问题，也可能是隧道里的气流，使车体有节奏的晃动，满车的人都跟着晃，就像一场集体健美操。郝依依的手机正在这时响了，像个善解人意的老朋友，又像个善于窥探的小间谍。 我有个问题。 Max 王从来不寒暄，跟谁都劈头盖脸地直入主题。 什么问题？ 郝依依公事公办地回答。Max 王跟他尚未和解，郝依依就只当自己是他的下属，而且并不得力。在公投这件事里，郝依依其实并没有更潇洒的位置。一个自以为是的准女友，还是临阵脱逃的赔钱货？在 Max 王眼里，郝依依并没做什么，而且出尔反尔，所以不管公投结果如何， Max 王是必定对郝依依失望的。 Max 问，你怎么知道我会赢？ 赢什么？ 郝依依明知故问。 投票，你有把握我能赢的是吧？ Max 王 并没有指责或者讽刺的意思，他很慷慨，想要给郝依依一些功劳。郝依依还是嘴硬， 我不知道， 我不信。麦克斯王很坚决，他要施舍的时候绝不允许对方不接受，就像一个暴君。暴君不止自负，也常常毫无节制地溺爱女人。郝依依说， 你说过费肯北京公司是一家好公司，既然能叫好公司，起码没用的人不会占多数，对吧？ Yes， 大部分员工都是有价值的。 有用的人最讨厌只拿钱不干活的人，不愿意把自己的工资分给闲人。 郝依依轻描淡写地回答，但是他们不会公开这种想法，因为那样容易得罪小人。 你真聪明，麦克斯王恍然大悟。 郝依依黯然道，哼，我是白痴。 对不起，你必须原谅我。 麦克斯王斩钉截铁，并不难为情，道歉也是圣旨，不可以不接受。 郝依依沉默了，她是故意不作声的， 不作声也不至于让对方以为电话断了，因为地铁正在广播，下一站金台夕照。 电话却是真的断了，不知是信号不好，还是麦克斯王故意挂断的，没有寒暄，也没有再见。这就是麦克斯王，任性是在他基因里的。 郝依依无端地想起恒子，盯着电话发呆，手机上却又突然冒出一条微信来，微信竟是辉姐发过来的。 想来想去，还是向你道歉，我刚才不是冲着你的，是冲王总，我不该拿你当出气筒，我本想劝劝你的，当然你不会听我的，不过我还是得说，不然我不踏实。姓王的不是好人，别问我为什么，反正我知道，不是一般的不好，是非常不好，坏透了。你是个好人，又年轻，别让姓王的害了。 郝依依随着人流挤出了地铁，挤上扶梯。晚上七点半，国贸地铁站里依然摩肩接踵，只能随着人流往前移动，奇慢无比，因为很多人边走边看手机。郝依依并不在乎随波逐流，她一直想着辉姐的微信，不是一般的不好，是非常不好，坏透了。这种评语不该源自对严苛老板的痛恨，更不会只是因为国贸桥上的几句粗言，这是货真价实的憎恶。这就奇怪了，今天中午当辉姐急急火火地离开公司的时候，她对麦克斯王还没有这么深的憎恶。辉姐不是个好演员，刚才三元桥地铁站的一幕已经证明了，他没有办法把情绪彻底的隐藏起来。过去的几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辉姐突然这么憎恶 Max 王呢？ 听众朋友，永成的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